对您的承诺从未忘记。 受雷雨云团的影响，夜间本市将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总体降雨量是小雨的量级，但是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雨和防雷。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 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我为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声音。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那到了英语歌曲的时候，这首曲子改名叫做《你伤透了我的心》，它是维克达蒙，是上世纪他的声音也给我们带来了上个世纪的感觉，对吧？就像这首歌改编成英语叫做你伤透了我的也叫做让我痛苦吧，那也可以译作让我的泪水流淌。 I'll miss you my love my heart， 是不是也是非常美好的声音呢？以前介绍意大利人，来听听下面一位美国歌手演员演唱的歌，多罗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版本的波切利自己的再见的时刻，在这里为你带来一个刚 mostra tutti il mio cuore che hai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sono più, con te io li vivrò, quando sono solo sogno almeno. 果汁力的再见的时刻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五月感谢的收听。So we'll b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Si avesse fatto e voi sapete perché perché ingoppa sta terra femmine non possa più campare